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交由陈松光报告新闻。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员布里克斯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正在向安理会提交伊拉克武器核查报告。黄思恒报道。 布里克斯首先发言，他说伊拉克直至到今日仍然未真正接受解除武装的要求。巴格达在容许核查员进入设施方面表现合作，但是欠缺实质上的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报告发表之前表示，应该给予核查员更多的时间在伊拉克工作。白宫发言人弗莱斯就说，美国只会关注伊拉克是否全面符合核查员的要求，解除武装，遵守安理会决议。较早时，伊拉克外长萨布里指责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大话连篇，诬告巴格达并没有与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充分合作。萨布里在首席核查员布里克斯提交报告之前几个钟头会见记者，他说希望布里克斯客观公正依据事实撰写。欧洲联盟的外长就呼吁伊拉克向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提供全面资料，切勿拖延。欧盟外长会议的声明比预期之中决断，认为伊拉克要提供更多资料，消除国际社会的疑问。外长会议又欢迎武器核查团打算继续工作。另外，西班牙外长透露，安理会之内四个欧洲国家同意支持武器核查员在伊拉克的工作。 伊拉克武器核查报告公布，美国股市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段报8084点，跌4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39点，跌2点。欧洲股市普遍下跌，其中英国富时指数接近收市报3522点，跌80点。在本港，工联会属下多个代表认为香港融合珠三角是正确的方向，建议政府搞好物流业，刺激本港经济，又要求政府尽快落实开源节流方案，解决财赤。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晚上和工联会代表见面，收集对预算案的意见。梁锦松说，政府有很大决心解决财赤，已经定下指标削减开支。他说，先解决财赤抑或是通缩，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财赤持续令到国际投资者和市民都会对香港失去信心，又会影响金融稳定。因此政府会一方面振兴经济，又要解决财赤。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一股清劲至强烈的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晚上和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区会再低几度，到本周后期就会渐转和暖。民政事务总署辖下12个避寒中心已经开放，大约230人入住。由于城市大学有危险棚架，歌和老街东西行线封闭，车辆由南昌街回旋处不可以进入歌和老街。另外，由凌晨1点至5点半，沙田路出九龙方向，沙田围路至元和路的一段道路要封闭，以便进行马鞍山铁路工程，行经上址的巴士要改道。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寻日清晨时分横过华南沿岸。本港方面受到冷风的影响，各地区气温寻日逐渐下降，到挨晚的时候大部分地区气温只得10至12度。预料一股清劲至强烈的冬季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清凉，本周后期渐转和暖。火灾危险警告是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9%。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东北季候风现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0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级，初时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我哋即将开始黑色星期一啦！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 FM94.8 至96.9 Radio Two。 长时间喺高噪音嘅环境工作，内耳嘅神经细胞就会被破坏。呢啲细胞一旦死亡，就唔能够再生，听力就会受到永久性嘅损害。职业性失聪系无法医治嘅，预防系唯一嘅方法。如果不幸因受雇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引致失聪嘅话，就可以申请补偿啦。请联络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电话27231288查询详情啦。 电信市场开放咗啦，唔止手提电话服务公司有得拣，连屋企电话同宽频服务公司都多咗，收费仲平咗添。 想有得拣，就要帮大厦加铺电信设施啦。 所以话咧，如果有电信公司话帮你做大厦免费加设施，不妨同佢哋倾下。 有问题就打电话俾电信管理局81024100啦。 加设新网新服务，生活质素再提高。 两个礼拜之前，一艘台湾渔船在太平洋出现，但是所有船员神秘失踪，被形容为鬼船。到底他们去了哪里？ 100年前亦有一只船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到底人为什么会无故消失呢？ 另外，美国传媒打算访问一个敌基督的代言人，究竟这个代言人是哪个呢？ 敌基督又是哪个呢？星期一晚，彭晴、Jason、云海会同你揭开这两件事的神秘面纱。 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 黑色星期日。 冇错，就是而家揭开呢一个所谓的神秘面纱。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 星期日， 今晚夜妈妈与夜爸爸是充满悬疑性， 充满悬疑的，冇错啦。 点解会突然间消失嘅咧？黄海， 咁今晚有话阿海哥啦，有阿彭晴啦，有小弟，小弟是阿神 Jason。 今日其实悬疑仲有三个都着黑色衫，同埋 你啊，真系。你今日就是中山黑喎，你今日系 嗱呢个呢啲系半中山， 受咗内地嘅感染啊！你啊， 系 今日仲要头发湿湿咁样翻。 我终于知道晒云海嘅资料， 系又会知嘅。 点解你终于知道咗嘅？ 我知道晒云海嘅资料， 系 因为佢嘅网址。 www.wenhoi.com 啊，真系呢个 wenhoi.com 真系就见到佢原来呢个咧。 貌似四十，是现年三十嘅云海先生喺度。 啊，佢喺个网上面有写几自己几岁啊？ 唔系，我喺一生。No， 我喺网上冇写自己几岁，不过有写几多年出世。 哎呀，嗱你啊你啊，问你系边年出世，你又唔讲，又要人哋上网啊，跟住你又咁鬼大方写落去，你真系啊！ 虚则实，知实则虚之啊嘛。 卅岁啫，一个后生年轻人啦。 系，虽然当年我十五岁喺大陆云南边境，啲人以为我卅几。 我同你啱啱调转， 系咪啊？ 啲人觉得我咧更加大嘅， 系。 等下我介绍护肤品俾你。 唔需要啦，当年啊，我去呢个不品品嗰度咧吓，嗰、那个不品品嗰度咧， 边度话？ 不品品 啊， 咩屈屈品啊，嗰啲受款姨姐姐嗰阵时曾经同我讲过一句嘅，佢话嘥少少钱换翻你块面都好值啫，咁噶系啊。 好可愛，雲海瘦嘅時候個樣嚇，大家都要睇睇嘅。 所以我要減翻瘦， 我相信都好難㗎啦。 係， 其實你個目的我知道嘅，你係想儲備多啲能源，萬一去到有啲飢餓嘅情況，你都係頂得住一陣先係 嘛？呢個世界末日嗰陣時可以捱一陣係嘛？ 頂住一陣。咁啊，嗱啱啱禮拜五咧，啱啱收到呢個 fax 咧，都係講緊呢個 the rods 嗰啲嘢，即係嗰啲飛棒飛棍咁啊。咁啊，我都有睇到。 琴晚系嘛？ 系啦，我睇到佢，哇！不过真系好多 footage， 系啊， 好多人影到啲 footage 系透明嘅，一条嗰啲诶喐嘅嘢咁样嘅。但系佢咧有个人喺度跳紧个山崖，玩紧嗰啲降落伞，即系paragliding， 但系唔系 paragliding， 佢系 parachute 嚟，但系系喺山崖跳落嚟，跳到咁上下先至砰掹，跟住降落嗰边咧，就有一碌。喺佢側邊飛過嘛，咁就係柱形咁樣透明，咁有啲腳咁樣，好似唔知咩咁樣。 翼嘅旗咁嘅嘢啦， 旗咁樣。就那個 size 直情係啱啱嗰人跳落嚟嘅時候咧，佢飛過的時候咧，嗰個 rod 就係同嗰個人成個人成人咁大條。 哦，即係成正比同個人。咁、那個人見唔見到啊？其實跳 嗰個人見到，不過佢影佢嘅朋友影緊佢跳落嚟嗰時候，就有一條嘢一個 rod 咁樣 from 飛過啦。哇，好堅！嗰個呢啲係咪呢啲咪所謂嗰啲 organic UFO 或者咩咩？ 你咁快爆咗阿 Mandy 嚟嘅？哎呀，唔好講阿 Mandy information 先。 咩 information？ 佢講過一次㗎 ，organic 㗎。 哦，係嚇得我。 點解？ 唔係我驚佢。唔係我驚佢唔想講住啫。 佢自己講過㗎啦。 得，咁佢講過得啦。 咁係咪啫？ 得我。 嗰啲係咪啫？ 唔係，其實咧好得意。 佢點解？哎，冇講住。 你睇佢幾慎言啦，真係。 唔 係。佢叫陳慎言啊嘛。 其实佢系冇讲过。 哎呀，唔系，其实嗰啲 voice 不过好得意。琴晚咧，竟然即系觉啊，讲得讲，讲真就佢重播啦， 肯定讲得。 咁但系佢其实几月之前嘅播过嘅，咁但系都系同一个节目嚟嘅。咁呢个 voice 即系飞棒咧，而家点解咁受欢，即系受注目咧？唔系受欢迎啊，受注目咧，就系呢几年嚟咧，其实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所有人系肉眼系见唔到嘅。即係你可能有支飛棒喺你面前飛過，你都見唔到。 佢哋啲速度咧係快到係幾萬里， 即係而家你都見唔到嘅。只要有嘢飛過嘅話，係全部係用嗰啲片段錄影、攝影或者 先見到 嘅， 或者係咪要慢鏡 slow motion？ 係啦 ，slow motion 先見到。不過咧有趣嘅，佢咪其中琴晚有個講到有一個專家，佢就唔係去睇啲 footage 嘅，佢就係睇電視嘅每一個新聞片段去捉翻呢啲嘢嘅。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講法嚟嘅，因為既然如果呢啲 raw 係全世界，即係啲飛棒。全世界都有機會飛出嚟。 其實佢已經係地球噶咯，呢啲 alien 嘅物體。 如果佢係 alien 嘅 話，佢叫 alien 咧就唔一定係外星，即係總之佢係你地球未見嗰啲可以叫 alien 嘅或者可能你未明嘅嘢啦。但係呢件事我覺得得意地方就係咧，佢其實咧喺呢啲 rods 咧。我哋上個禮拜一應該講嘅，就係上個禮拜。 點解你上個禮拜一唔講？ 記得咗咯。 講第二啲咯。 上個禮拜日咧， 淨係識捍衞阿 Moon 講嘅嘢。 唔係，有啲嘢 information 大家未接受到嗰陣時候唔可以亂講嘛，你明唔明啊？唔係咁咧，上個禮拜日咧，其實喺夜凌晨嘅 CNN 咧，咁佢啱啱嗰日咧係有啲嘅應該係嗰陣時應該喺以色列唔知邊一個區發生炸彈爆炸啦。咁嗰日咧我就。即係有開到 CNN 睇佢夜晚半夜三更嗰個 live 啦，咁一路咧佢喺 CNN 嗰邊有個節目主持人咧，其實一路講緊嘢嘅時候咧，佢後面嗰個黑色嘅畫面，即係後面嗰、那個佢對住個城市嘅，咁我就直情係真係見到啲 voice 喺度飛緊嘅，咁我仲嗰陣時諗，哇咦， 哇咁快就射導彈還擊，咁冇喎，原來嗰啲唔係導彈還擊嚟嘅喎，咁但係冇錄到，當然呢啲，但係我當時諗法就係話，如果啲 Wars 即係飛彈嘅理論係正確嘅話咧，其實你睇電視又好，你睇好多嘢都好，可能你都有機會留意到咯，但係乜嘢到而家都冇人知道咯，嚇嚇呢個係， 但 係 呢個係有生命嘅呢、這個，佢唔係有人駕駛嗰類嘢咯，即係你我覺得 所以先咁吸引咁奇怪， 有可能。就算可能佢係有人駕駛，都可能係喺上面有啲人派嘢落嚟去監察，係咯 ，remote 都得嘅， 係一啲 life form 嚟㗎。 所以呢個 intelligent 嘅呢啲嘢係，咁點會嗰個人跳落嚟，佢係圍繞嗰個人飛啫？ 想影佢咯，可能 嚇，即係哇，點解佢無端跳落嚟？bang check check 先咁樣， 有可能有，係 一個好高速嘅 check 喎， 同埋但係咁樣好嘅喎，即係起碼如果我哋身邊原來充滿住呢啲嘢，佢係呃到我哋嗰個視線啊，係 因為佢太快，可能咁可能。 可能太快啦，可能我哋眼其實我哋眼係好渣噶嘛，我哋睇嘅光譜好低， 我啲解像度好低啊， 我哋眼係好渣噶咋，即係俾個好簡單嘅例子，我哋紅外線睇唔到嘅，但係你機器睇到嘅，咁紫外光我哋睇唔到嘅，機器睇到嘅，咁好多嘢其實如果咧，我哋 即係其實如果有用機器咧，我哋見到你一行出去太陽咧，啲紫外光係咁肥。 係啊，或者係紅外線一啲地區，可能你見到嗰啲紅外線嘅嘢，宇宙輻射嘅嘢等等等等，咁可能佢哋而家喺我哋周圍飛緊，但係佢以一個光另一個光譜，我哋睇唔到嘅，可能佢又唔想嚇親我哋。 係咯，可能有一種福氣咧，係咪先？ 我覺得佢 咁樣諗咯， 我覺得佢哋冇諗得咁複雜咯，驚嚇親你咯。 係咯，就係、是、咁樣。 都會㗎，係 嘛？ 你諗下，我哋有啲嚇、啊，即係做實驗嘅動物研究所，佢哋都整雙面玻璃，等你動物見唔到個人。都有咁嘅可能，因為我哋都係咁樣對動物咯。 咁嗰個係因為要拍嘢俾你睇，頂到覺得佢人道啊！ 咁或者可能我 你係觀眾啊嘛，大佬，唔通我現場劏嗰只雞就擠啲血落你度咩？唔通咁樣咩？梗係要嗱，我哋經過好乾淨嘅處理，梗係咁啦，梗係唔會 cut 曬片段嗰啲啦。 所以係啦。系啦，咁唔好再讲。 我覺得佢哋更加變態。 上個禮拜咧講完呢、這個BBC 嗰個網址之後咧，依然有好多朋友究竟啊，喂，那個網址係啲咩咧？咁 做乜嘢啦？已經過咗氣㗎啦，呢嘢 過咗氣啦。咁如果大家想揾咧，都可以有個辦法，咁上可以上 bbc.com.uk。咁然之後咧，可以去 search 啊 ，Alien Landed 嚇，有 GTS 警城你就揾到嘅。如果你真係好想睇嘅話，因為今日我都收到一個朋友 email， exactly 同一樣嘢俾我。咁我都 forward 啦，係嘛？ 問你咩？ 唔係佢直情 係我張相咧， 翻俾我上次啊，上個禮拜一啦，阿海哥 嗰張帶入 嗰張轟動 係啊 UFO 壇嘅嘢啊嘛。 所以唔係，其實上 BBC 啦 ，BBC 一定有噶啦、啊，希望佢未 delete 啦。但係我覺得而家好深信佢哋係好好嘅，啊，佢哋好。 我睇嗰個佢哋 BBC 講嗰、那個佢哋嘅訪問咧、即係訪問嗰啲有關人士咧，佢、哋其實係好想拆穿，而且好想。即係 篤爆佢， 篤爆佢係呢件咩事？快啲問 NASA， 問下 NASA 之後話：，你哋影錯啊！啲 camera 壞啊！ 係啊，話過分 expose 啊！呢樣 而家2003， 得啦，算啦，佢哋唔得閒㗎啦，依家 十歲講佢都唔信啦，哇！大佬，你話 camera fault 黐線， 所以唉，你問 NASA 係冇用嘅。反而可能 問文海啦， 唔係，你問歐洲太空總署，可能佢哋仲想解答呢啲問題多啲添。因為我都話咧，佢哋歐洲 你有冇 send 個 email 俾佢哋 ？send 個 email 俾邊個？ 歐洲 太空總署冇啊，冇。真系冇 一个字 why 系嘛？ 佢唔敢复噶啦，我谂。 唔系佢，就算你 send 俾佢，佢未必会复噶，真嘅。 吓， 系咯，即系佢。 不过你抱住一个咁嘅心态就唔啱咯，你应该为我哋去试。 梗系啦， 迟啲啦。 我是文海，我要知道。 佢话你唔会死咁样。好啦，呢啲迟啲先啦，迟啲先啦吓。有，因为佢其实嚟紧一月尾，佢哋会喺嗰边有个即系讲呢单嘢嘅演讲噶嘛。咁佢哋过咗嗰边，可能呢啲人仲会讨论嘅，到时再 follow up 咯。 啊，不过希望你有时间啦，因为而家都成日喺度讲一啲战士嗰啲嘢。 哦，系啦，一定 打。会唔会有啲嗰啲外星嘅文明嚟观一观战咧？呢铺 诶，喂，讲得啱喎。 喂，因为佢今次话咩啊嘛？如果真系炸你嘅头嗰几日，就已经系车轮式 爆 ，make sure 你哋班友知道唔好同我练。 系啊， 咁样。 咁但系点解你 喂好好睇喎？呢个烟花。 但系点解云海会话？点解会觉得系唔出奇咧？如果你有啲外星， 因为嗱，二次大战嗰时佢有嗰个原子弹系。有外星嘅飛碟望住啊嘛，因為佢唔係嗰個炸到就令到佢哋知道咗地球有， 即係嗰個其中嘅理論就係點解由1947年 二次大戰炸嗰個原子彈之後 點解咁多 UFO 個案有個理論就係因為外星文明知道原來地球人已經製造咗一種即係。 可以话 可以摧毁系啦，大杀伤力嘅武器 啦，系啦，一个几摧毁性嘅嘢，但可能影响到其他宇宙嘅，咁佢哋咪嚟睇下你哋想点咯。 今次阿薯哥系咁揿掣，叭叭叭，系咁打机。是咁飛落嗰時 候，其實呢個情況你頭先講得啱， 好誇張㗎場面。 你話有冇 UFO 嚟觀戰呢？其實已經喺呢 已經亂 咗嚟啦。唔係唔係，喺呢兩個月咧，其實已經有個情況出現咗㗎啦。呢、這個情況就係、是、咧。大家打開世界地圖，唔該，就係、是、咧喺呢、這個一、這個地方叫亞塞拜疆，即係前蘇聯共和國，即係咧佢就係伊拉克嘅東北邊一個國家，佢唔係好大嘅啫，佢喺高加索上面。呢、這個地方咧由12月到1月咧係不斷出現一啲嘅 UFO， 已經係經常性出現。而當地政府當地政府有影到，但係佢冇公開到。當地政府認為呢啲 UFO 係佢哋自己政府認為啊，呢啲 UFO 出現咧係準備觀察呢場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前哨戰啊。佢哋直情自己政府都認為呢一個係咁樣嘅。 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前哨戰。 係，所以 即係南華對精工之前有對南華南華預備組對精工預備組嘅， 即係佢哋亞塞拜疆嘅政府都係咁諗。 哇，好真係好金。 但是打硬 的。好惨、我觉得。 所以。 因为我最近看到那些片段呢，他们拍回他们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炸那些啱啱又说误炸那些平民那些防空洞那些。是。他们摆晒那些家人那些就是被炸死那些人成家的相摆晒地下嘛，说将那个地方炸到这样呢不整他的了。變咗做博物館， 嗯 ，remind 人哋唔好打仗， 嗯， 因為佢係誤炸咗個地方， 嗯， 嗰、那個咧即係都大家都知道誤炸嘅，嗰個 program 話、當時美國都承認係 誤 炸 嘅，但係都炸咗， 炸咗死咗啲人，你講對唔住，已經冇用啊， 冇錯冇錯， 太遲， 係。所以如果呢次真係再咁樣打法 嘅，哇，不過真係好似會打咯，真係 好有可能咯、雖然避唔到，但係希望大家都嚇。唉，騎下肚啦， 好啦，我哋陣間咧就會開始咧，我哋宣傳咗嘅呢一個話題。 嗯，鬼船同埋呢個敵基督嘅出現。 呢度係夜媽媽二八八十二點廿四，歡迎你。I see you in my life. I see you on the street.An ascending social light orbiting the scene. Everybody wants you now. Everybody wants to be a part of your crowd.Everybody wants to be a face in the crowd. Sometimes we're lost in TV. Lost in the dreams. Sway 歌名叫做 Lost in TV。 好啦，咁啊，鬼船先啊，系嘛？ 系。 鬼船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不见了？ 哎呀，不见了，所有人都不见了。唔系，因为咧，其实好得意嘅就系、這个鬼船咧，其实呢单嘢咧喺国际上嘅新闻咧都几大件事、 嗯。 香港有报道，但系电子传媒冇报道，报纸传媒有报道，不过系喺国际版好细格咁样咯。 咁一定係被迫害 啊！係啊，我有個朋友聽我哋宣傳聲帶之後咧，佢都話：哇，我都記得我好似有留意過年頭嘅時候咧，呢件事發生過。 係啊， 哇，哇，你都幾叻喎！我一啲都唔知道，因為我都唔係好覺有。有件咁嘅鬼船先 啦，肯定唔会港文版头条噶啦， 唔会一定唔会，俾我做我就港文啦，头条啦，头条啦，当然 啦 ，fun page 咁， 就算唔系港文版头条，都系国际版嘅头版大相噶啦，都系，绝对唔会系大佬，我教你点样烧嘢整死自己咯。 啊！嚟嚟嚟嚟，点样发生 嘅？其实咧，呢个鬼船呢个 topic 咧，呢个字咧，呢个 title 咧，就喺国际传媒全部都用 ghost ship 去形容。 嗱，即系我啊，真系唔系好鬼咁。虽然 系鬼鬼地， 唔系即系我 touch wood 未见过鬼咁，但我其实唔系好即系 唔相信 鬼。但系我呢啲嘢，我觉得唔系一啲鬼神嘅嘢。 嗱咁样。其實呢個 ghost ship 呢個字咧，其實就誤導咗所有聽眾或者誤導咗所有嘅讀者嘅，因為鬼船佢嗰個用意咧就唔係話呢隻船係鬼船，唔係咁解，即係話呢架船突然間出現咗，而突然間所有裏邊嘅人咧都唔見曬， 即係好似百慕大三角洲咁， 類似啦。咁我又不如從呢個故事嘅根源開始講起啦。咁咧其實咧源於咧就係咧呢個漁船咧同我哋息息相關嘅，原來係台灣嘅人嘅漁船嚟嘅，即係屬於台灣嘅個船主係。咁咧佢哋係由11月開始咧，其實就已經安排咗，就因為佢哋要向即係一啲嘅大太平洋嗰啲海域裏面咧就進行捕魚。咁咧就亦都因為你知啦，喺印尼嗰邊嘅工人比較平啦，即係所謂嗰啲漁夫比較平啦，就約定曬㗎啦，即係嗰個船主租嗰隻船咧，俾其中一個嘅 captain 咧咁樣，就即係一啲嘅船長咁樣啦，就係俾台灣一個船長，另外一個就係一啲嘅機組人員咁樣啦，兩個台灣人啦，咁咧就去由台灣出發，咁咧就一路駛到去呢個印尼嘅地方。咁就係咧，佢隔一個禮拜度咧，就會同嗰個船主通一次電話嘅，即係用呢個衛星設備去通一次電話，咁就話俾個船主聽啊，我而家喺邊個位置啦，咁樣我哋準備去做啲乜嘢啦，咁樣。咁由十一月開始咧，咁去到十一月十幾號咧，咁去到印尼嗰個地方咧，就喺接咗十個嘅印尼船員，即係嗰十個係講緊幫手捉魚嗰啲啦，因為佢哋人工平啊嘛，咁通常而家好多台灣漁船都係咁嘅，咁接咗嗰十個船員咧就上咗船啦，咁樣亦都即係一路咧就打翻俾個船主啦，話而家接咗呢十個船員啦，而家船上面係總共12個人嘅咁樣，咁亦都喺嗰個巴黎，即係喺嗰個印尼嘅地方咧，亦都係登記咗啦，即係海事處入邊已經登記咗呢個船入過我哋境，有曬資料㗎，係啦，入咗嚟我哋境，接咗幾多個船員上去，咁咧亦因為方便捉魚嘅關係咧，台灣呢個漁船咧就叫做海安六號嘅。咁個船上面咧就插咗呢個印尼旗嘅，即係佢冇插到台灣嗰個青天白日滿地紅嗰個旗嘅，插咗印尼嗰個旗嘅嚇，冇走印尼旗。咁即係嗰個船咧就開始向咧就同嗰個船主就匯報啦。嗱，我哋而家就正邁向太平洋嗰邊呢、這個馬紹爾群島嗰一帶咧，就去作業啦，去捉魚啦咁樣。咁其實係好嘅，因為太平洋嗰邊即係又闊，即係點講咧？又點講咧？水域係多啦，魚亦都多啦。 咁梗係啦，如果你唔會去捉魚， 唔係因為唔會去海峽，海峽嗰啲難嘛。咁去到馬紹爾群島，咁啊馬紹爾群島嗰附近嘅地帶咧，其實而家咧都係屬於美國管轄嘅，即係佢所謂嘅托管島罪啊，所謂嘅托管島， 即係嗰啲美屬乜乜乜乜， 係啦係啦，所謂嘅托管組地。咁馬紹爾群島其中一個美國即係海軍有參與地方啦嚇，昔日馬紹爾群島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神秘嘅地方添，因為佢喺裏面曾經收藏咗，而家都係收藏咗好多嘅核廢料嘅，亦都試咗好多核爆喺嗰度嘅。咁嗰度而家如果你想去參觀咧，嗰啲一個個用紅毛泥封住一個個啲核廢料堆啦。 是一個過一個封住，但隨時要洩漏就大鑊噶。不過佢哋 輻射射死 係啦，但佢哋話 即刻三年後 幾百年嗰啲，幾百年都唔會洩漏。佢哋話 喂，但 幾百年之後都洩漏 喎。係冇錯冇錯冇錯。 喂，但係聽你咁講咧，即係你知道，即係依個印度洋嗰度一大 太平洋， 係太平洋嗰度應該好靚喎， 好靚，啲水又 藍天白 雲，係好靚 㗎，淨係有曬鯨魚飛出嚟透氣㗎啦， 哇！曬鬼曬， 成個景象係 靚㗎，舒服， 一群群海豚加只鯨魚咁喺度飛，幾開心啊！ 啲海鷗 有核爆， 係有核爆冇錯。 啲鱼唔紧要啊嘛，唔系人嚟噶嘛，咁啊爆啦， 所以爆完咪先咯，而家咪撤离咗咯， 唔系你屋企啊嘛， 系 咯， 咪咯， 喂炸佢嗰度啊！ 你谂下，你喺美国本土要去到马绍尔去试核爆，你咁几远啊？系咪先？咁就佢哋话去嗰个， 佢啊政府决定啱嘅， 系咪？ 喂，要炸炸远啲啊，唔好影响我。 系啱啊，正如所以法国所有嘅核试咧，都系喺太平洋嘅大溪地进行嘅。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珍珠变得黑色啊， 系咪？咁啊唔系嘅，不过嗰度系，所以系唔好讲呢啲。咁之后咧，就嗰个船咧就一路去。 呢个唔成日掟啊，上太空核爆咧。 哎呀，你估佢哋唔想？你估佢哋唔想啊？真系。 喂，你炸烂晒，真系炸烂啲嘢嘅。 系啊， 就算你海底，你都真系炸烂佢。 系啊， 讲笑，有可能随时海啸嘅。 系啊，你讲得啱噶，曾经发生过一个呢啲灾难噶啦。 自己人为海啸，即系整个海洋公园人造浪，你叹下。 系啊，呢啲发生过噶啦。哇，所以。冇噶，我哋人 類好 短視嘅啫嘛，係啊。咁嗰個漁船就向住嗰馬紹爾群島開始進發啦，咁樣。咁最拉尾就喺十二月十六號，咁咧就個船主就再打俾個唔係個船長，再打俾個船長喺台灣就話、啊，我哋而家就仲即係去緊嗰邊作業啦，咁樣呢樣嗰樣咁樣。咁就嗰日之後咧，即係當然個船主唔會意識到有咩問題存在嘅，因為咁正常嘅即係船務嘅事情，去捉魚咁簡單咁樣。咁由12月16號開始咧，咁呢個船長同埋任何嘅船員咧，就再冇用呢個衛星電話再打俾佢咯。咁一路過到聖誕之後，亦都冇。咁佢心諗：咦，點解 咁耐啦？係咯， 係咯，十幾日冇再通訊咯。咁佢覺得，咦，係咪有少少怪咧？咁去到近12月尾咧，咁佢都收唔到任何嘅電話通訊。 嗯， 佢就覺得：咦，有問題啦！即係咪架船有意外咧，或者遇到颱風，或者遇到點樣其他嘢？咁佢就向呢、這個即係點講咧？啲海事嘅事務處咧，去報咗一個備案，就話喂呢艘船海安六號，咁原本由台灣駛到去呢個印尼再駛去馬紹爾群島嘅捉魚嘅，但係洗洗下就而家失去咗聯絡啦，差唔多半個幾月都冇消息啦咁樣，就希望大家可唔可以幫手即係揾下啦咁樣。咁當然台灣又通知印尼嗰邊嘅海岸啲人啦，即係印尼嗰啲嘅海岸巡視隊啊，或者啲嘅軍艦咁樣，希望留意到呢架船咁樣。咁一路。即係消息發放咗噶啦，即係甚至太平洋區好多嘅失蹤船嗰啲資料都有噶啦，咁都揾唔到呢架船或者冇呢個船嘅消息咁樣。咁直到幾時出現呢個峰迴路轉嘅情況 咧？即係大海撈針呢啲就叫 大海撈針。到1月6號，咁突然間咧一個消息傳嚟，就話：咦，有架應該係嗰架船嘅失蹤嗰架船嘅船隻咧出現咗。 嗯嗯， 係邊個發現嘅咧？係澳洲。海岸巡逻队发现吓、 啊，哇！啊、 但系佢仲要唔系喺澳洲嘅东岸啊，喺澳洲嘅西岸，啊、即系话咧，佢 绕过晒成个 唔拉加，即系原本向紧太平洋噶嘛，佢系最后屘喺印度洋出现嘅， 即系佢仍然落咗水底有个通道去咗棒去咗嗰 边，唔知，但系佢喺印度洋嘅西边。啊佢話咧，發現嗰個船隻嘅海岸巡邏隊係隸屬於珀斯嘅，即係澳洲西岸嘅總部。佢哋離岸200尺島嗰個位置，200米嗰個位置見到個空嘅漁船。開頭唔知空嘅，咁之後就開始有啲巡邏隊去到睇啦。咁就發現咗呢架船咧，完全係冇曬所有嘅人啦，冇咗個報稱嗰存在嘅十個印尼船員同埋嗰兩個台灣人冇。咁就奇啦，因為呢件事冇理由突然間你發生意外都有人㗎嘛，咁就將個船拖返去做研究，亦都澳洲嘅海岸巡邏隊進行正式嘅研究調查。 咁個船有冇話浸曬？因為 冇，直情係一個好似航行緊，不過係漂流。 冇曬人， 冇曬人，但個摩打冇著到嘅。 即肯定唔係話潛咗水跟住浮喺上面。 唔係嗰種，即係 即係應該係嗰班人突然間消失咗，架船又冇沉嘅跡象，但又冇開，即係個摩大熄咗嘅。咁啊咁嘅情況， 摩大熄咗，但係會唔會冇油啊？諸如此類。 係啦，呢個一陣間慢慢再講啦。咁之後咧，那個海洋巡邏隊即刻進行研究啦，亦都即時通知台灣當局啦。咁就台灣當局其實咧，當時佢哋自己嘅台灣政府嗰邊咧，同埋一啲其他嘅部門咧，就第一件事懷疑嘅，首先就係會唔會有遇到海盜？ 嗯， 即係因為 係、哦、啊，都好 common 嘅。 係啦，即印尼海域其實菲律賓海域、印尼海域都好多海盜噶嘛，其實到而家都係嘅。咁但係即係第一個概念應該就係會可能係海盜，呢班人全部俾人劫殺咗、或者搶咗或者點點點。咁但係當時即係當然佢呢個係一個係一個諗法先啦。咁、但係當時啲海岸巡邏都有個諗法就話嚇、即係打劫一個咁小型嘅船都即係都其實幾奇怪嘅喎。如果真係搶劫呢個船， 可能真係冇錢周轉咁、少都要去打劫。 可能啦。咁啊，佢上船去調查啦。咁真係搜曬全個船咧，係冇任何個人啦，冇、任何嘅屍體，冇任何嘅即係身體嘅殘骸，冇任何嘅嘢。咁之後咧，佢就覺得，咦？呢班人係真係消失咗噶咯喎！咁之後第二樣嘢要揾啦，就係、是、有冇血跡咧， 嚇、 有冇打鬥痕跡啦， 咁嗰啲係嘛？ 係啦係啦，成架船冇一啲血跡，冇任何嘅掙扎痕跡。所有嘅嘢好似係好正常一架， 係同百慕達嗰啲一樣嘅。 係啦，似係百慕達消失 咗，冇咗， 淨係人冇咗，船漂浮。不過仲有 財物有冇唔見到啊？ 係啦，財物咧。全部嘢係安然擺曬喺度。 哇，咁真係好奇怪。 包括嗰啲人嗰啲所謂嗰啲散紙包啊，嗰啲所謂有價值嘅擺設啊，冇曬，唔係冇唔見到，全部喺曬度。而個月曆咧，其中 漏咗， 唔係個月曆咧就俾人撕到1月3日喎。 嗯， 即係話咧。 1月3日之後唔見咗， 1月6日揾翻嘛，係嘛？ 架船1月6日揾翻嘅，個月係黐到1月3日。 三號同六號之間就冇再有嘢啦。 係啦，但係個問題係12月16日到1月3日，佢冇 call 到個船主嘅，一次都冇嘅。咁呢十幾日佢做過啲咩咧？佢哋咁呢班人突然間消失，又點解會係去到1月3日先突然間唔見曬咧？之後咧，咁嗰班調查人員再去做研究啦，就發現一個幾奇怪嘅現象，就係 推理小説咁。 係啊，即係 留意 一 下啲環境先， 仲係一個推理小説嚟嘅。之後咧，佢哋仲有趣嘅喎，因為你以為如果可能12月16日開始已經預，可能即時已經遇難，或者俾人掉落水，或者遇劫咧，咁佢哋就冇任何嘅嘢做過啦，可能一路漂浮漂到1月6日俾人發現啦。但又唔係喎，因為成架船咧嗰、那個甲板嗰個內籠裏面咧，但佢冇擺落去個內，即係冇擺落去個船艙裏面，喺個外面嘅位置咧，堆咗10吨嘅吞拿魚。 嚇！啊，10吨嘅吞拿魚。 係啦，即係話咧，佢哋嗰十 即係撈完魚㗎啦。係 啦，即係嗰十幾日 做完曬嘢， 做緊嘢㗎。即係原來佢係真係喺度打緊魚。真係原來每日去捉魚，有10吨嘅吞拿魚係已經一路已經腐爛緊啦，因為佢哋個可能 嗰幾日冇保養啦，即係冇俾冰或者冇 冇錯啦，冇錯啦，冇雪住，同埋佢話呢個現象其實都幾奇怪嘅，因為咧佢話一般而家喺兩岸即係唔係兩岸咧，即係兩個太平洋同埋印度洋作業嘅漁民咧，你捉到一啲魚嘅時候，你首先會已經進行急凍擺喺個船艙底，已經係咁樣一路進行嘅。但係嗰十吨魚全部都冇做到呢樣嘢嘅喎，好似當係唔知咩事咁樣擺出嚟，捉到擺出嚟。咁個十吨魚已經腐爛緊啦，因為有臭味一路腐爛緊，但係冇任何奇異嘅嘢喺呢十吨魚裏面。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原來呢十幾日咧，即係佢哋原來係有做嘢喎，有捉魚喎，有魚獲喎，抌曬喺個船艙，做乜嘢咧？但係人咧一啲都揾唔到，究竟去曬邊咧？ 要俾啲時間大家消化一下。想下当时的环境， 吓、里面仲有啲咩发现呢？有啲咩 十吨嘅咸鱼，究竟系点解咧？ 啊 ！I guess now it's time for me to give up. I think it's time. Got a picture of you beside me. Got your lipstick marks still on your coffee cup.A fist of pure emotion, got a head of shattered dreams. Gotta leave it all behind now. story. No, no, wasn't good. No, no. But in a corner of my mind, I celebrated glory. But that was not to be. In the twist of separation, you excelled it being free. Can't you find a little room inside for me? Take that， 今日叫做 Back for Good 咁啊，有啲新嘅最新嘅 update 嘅消息咁啊，要即刻讲俾你听先啦。 系啦，咁系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咁大家留意住啦。因为咧，加士居道天桥咧往红磡方向近南九龙裁判法院咧全线而家系封闭嘅，驾驶人士咧请使用其他道路前往红磡。嗱，再重复多一次吓，加士居道天桥往红磡方向近南九龙裁判法院嘅全线咧而家已经系封闭咗噶啦，全线封闭吓，驾驶人士咧请使用其他道路前往红磡嘅。 Thank you very much。咁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天晴啦，干燥咧，非常之正啊，将会系啊蓝天碧海嗰只，直情系 clear 蓝天嗰只。听日啊，咁啊早上咧天气会寒冷咁啊，趁翻阿彭前啦，系嘛，海嘅天气。咁啊，市区最低气温入围系11度，咁新界咧就会亦都你都知道啦，系再低几度嗰只噶啦，啲惯性噶啦吓。日间最高气温入围16度噶，咁啊吹清劲嘅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星期三嘅展望亦都系天气清凉，同埋本周。后期咧啱我啦，咁啊开始回暖嘅，咁啊多谢晒。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相对湿度61%。 系啦，咁有几个嘅特别天气报告发出咗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啦，唔好玩火啦，表示咧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 冇错，系寒噶啦吓， 寒冷嘅。 系啦。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麻烦你即刻和盘托出 来。是不是和盘托出来？大家研究，大家研究。 啲友呢又话比较 少。是啦，所以呢啲调查员唔可以就咁放过每一个线索啦，就去 当自己金钱嘅。 是啦，每个人入到去其实都真系，你如果我系个巡逻队，我真系觉得喂即系匪夷所思，你成架船咁样。 嗱，而家大家嘅线索有呢，就系个月历呢，就系揭到1月3号知道。咁船呢就1月6号搵返。 冇错啦。 船上面呢亦都系冇痕迹噶， 冇打斗痕迹，冇血迹，冇任何 血迹，冇打斗痕迹啊！咁啊，亦都咧有10吨嘅呢个 tuna 鱼，亦都开始腐烂噶啦。嗰啲陪审团，咁就有案件，案件系发展到呢个地步。 系啦，但系咁，但系咧，佢实在有啲嘢系唔见咗，唔见咗乜嘢咧？就 系系咪啲人嗰啲 包括 人 个嗰个叫做咩咧？嗰个叫做captain， 即系嗰个船长系个船长个手提电话唔见咗啦。即是卫星导航的手提电话不见了，那个可以收听和发放一些无线电讯息的 radio 没有了， 哦， 呢兩樣嘢 冇 咗， 咁會唔會係人為咧？ 嗱，係啦，但係個問題係你人為，你都要有動機咯。咁之後咧，仲有一樣嘢奇怪喎，啲油咧係滿嘅喎。即係佢唔係急速去俾人逃避或者追俾人追，即係用曬啲油漂流，唔係啲油係滿嘅。但係咧又有嘢唔見咗喎，就係救生艇唔見咗，但係 有人撇咗啦， 係啦。但係救生艇咧，但係個問題又係即係澳洲上台高都話啦，但係呢樣嘢好難講，因為咧喺嗰帶作業嘅漁民咧，尤其是台灣嗰啲船民咧，有時救生艇同埋救生衣係唔帶嘅， 好 man 嗰啲啫。 因為尤其是印尼嗰啲仲需要添嘅。咁呢樣嘢佢話唔肯， 啲零手啊嘛， 係啦，冇錯啦。 We know how to swim, no need。 咁佢哋就唔肯定有冇首先存在呢樣嘢，但係嗰個收音機嗰個咧就一定係有嘅，但係就唔見咗，手提電話唔見咗。咁佢哋就諗緊個情況就係佢一定唔會係因為逃避突然間出現啲乜嘢而去。追截被追截之後就，因為佢仲識得捉魚啦，仲可以有滿油啦，仲可以識力啦，仲有好多嘢喺入邊。咁但係個情況就係、是，你冇理由啲人突然間唔見咗，可能就係遇到一啲事情而去走咗嘅嚇。咁、但係開頭咧，佢哋仲諗住係即係個所謂嘅海盜劫殺啦，但係又冇咁嘅證據咁、樣。之後就開始翻查記錄啦。有兩樣嘢咧，就係現代嘅人類文明可以做到噶啦。海岸巡邏隊第一樣要翻查係咩咧？就係、是、成個。spot 住澳洲沿岸200公里水域嘅澳洲人造衛星、第二就係咧嗰個無線手提電話嘅通話記錄。 哦，可以追 呢兩樣嘢追啦。咁一追，首先係嗰個通話記錄咧，佢哋就覺得哇，發生乜事咧？佢喺呢個電話咧喺1月16號至到1月3號期間咧，係打咗。打出打入都係，即係呢個用咗，即係用咗啦。但係 trace 唔到究竟打咗俾邊啲人咁樣，即係用咗81次咁樣。咁呢樣嘢就已經覺得，喂，你冇理由一個正常嘅船長，你唔打翻俾個船主呢段時間，咁你又正常做嘅捉緊業，即係你捉緊魚，咁你又好似冇任何事情，但係你又無端端打81次電話咧，咁樣。 仲要喺巴黎， 仲要喺巴黎島發出嚇，咁、好奇怪。咁之後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海岸巡邏隊嗰個人造衛星，即係唔係海岸巡邏隊，即係澳洲政府嘅人造衛星啦，就係 spot 翻由1月初一路至到1月6號 spot 翻嗰架船啊，即係有記錄有記錄噶嘛，追查到真係見到嗰架船嘅位置， 漂嚟漂去， 係啦，喺個澳洲海域度漂到1月6號係最近白絲嗰個海岸， 即 係 佢1月6號之前都見到佢， 係冇錯，因為佢哋有記錄噶嘛，即係影。 但 係 佢哋個人造衛星係冇美國嗰啲咁勁，係可以即係見到個地下擺個一蚊咁嗰啲噶嘛，佢哋可以即係啲 原則上咧，其實都可以嘅嚇 嚇。咁佢 zoom 埋 去 ，zoom 埋去見唔見到有人？ 冇錯啦，而家就係佢哋做咗呢樣嘢啦，佢 zoom 由1月。開始 12月啦， 唔係佢，因為佢 1月6號揾到 揾到嚇，因為佢追翻嗰啲人造衛星嘅片咧，係1月初至1月6號，咁一路見到一架船飄到埋岸嗰啲圖片啦，咁我哋 zoom 埋所有甲板同埋嗰啲邊位啦，其實嗰陣時原來發覺已經冇人噶啦。咁即係個問題， 睇翻譬如12月16號 嗰啲佢 trace 唔到啦，即係話佢已經離開咗個人造衛星嘅範圍，即係唔係澳洲境嗰個位置，佢 trace 唔到。咁但係入到佢人造衛星嗰個 mon 個範圍裏面，就開始見到個船一路飄到白絲海岸俾人發現。咁而佢 zoom 近嘅時候，成個船係冇任何嘅人。 咁點解佢唔聯繫啲國家人哋即係？我就聯到你屋企門口啫，咁我可以問你喂屋企裏面發生咩事？ 我諗呢個係國際即係政府之間一個秘密啦，因為所有人造衛星都係幫其他國家嘅啫，其實。咁你問人哋國家去攞咧，我諗都幾難啦。啊，呢樣嘢我覺得啦嚇。咁而家佢哋未做到呢樣嘢，佢就做翻澳洲嗰樣嘢先。咁就已經 即係冇咁兒戲敲到門，喂睇睇得唔得？ 我諗一定唔會咯。 我唔見到個仔啊，大佬，佢冇走嚟你屋企啊喂。唔好意思，我要申請先啊，攞 visa 嚟先同我講。 咪變咗而家就係一個謎咧，就係話點解會連嗰日之前都揾唔到有任何人嘅跡象喺甲板嘅船艙， 月力有搣到。 係啦，咁呢樣嘢就怪喎，就係奇怪點解 風吹咁一 撇。1月3號喎搣到，咁成件事咧，其實到而家今時今日咧，仲係冇任何解釋，冇任何解釋到咧，已經係覺得即係只可以形容為一個鬼船事件，消失曬所有人，唔見曬所有嘢。 聽到成晚最陰功嗰句説話，你講咗啦。 就係到到而家都唔知發生咩事， 冇錯， 係最陰公。 咁到到1月28日啦，咁而家艘船點樣處置咧？ 當然而家仲喺即係澳洲政府方面嗰個海岸巡邏隊去研究啦。我諗台灣嗰邊已經派咗人去噶啦，但係個問題係佢冇任何嘅證據，亦都冇任何嘅即係記錄任何嘅嘢，咁可以點咧？即係佢哋而家暫時都做唔到嘢。不過所謂之前有個小道嘅消息咧，就話印尼政府就捉咗幾個海盜啦，咁就話啊係佢哋劫殺佢哋嘅。咁其實咧，大家都知係純粹交差嘅啫嚇。咁因為佢都講唔到究竟個船有啲咩事啊，咁又講唔到點解你劫殺又唔偷人哋啲魚啊，又唔偷人哋啲財物啊，乜都唔偷啊，仲要撇人越力冇理由噶嘛。咁成件事就已經係一個 咁有啲咩猜疑咧？佢哋 係咯。 嗱，如果你俾我估咧， 推斷咧， 佢哋所有國際新聞都冇估到發生乜事嘅。我諗佢哋唔敢估啦。你俾我估啊！你話 唔 係嗱，我諗呢件事可能未必關外星人事嘅。 咁就咁根本就好簡單一個風暴，咁就咁跌曬落海嘅沉曬。 我覺得一定唔會咁簡單，一定唔會咁簡單。如果係咁樣嘅風暴嘅話咧，即係成件事 check 到亦都 check 到有啲嘢啦，同埋你會見到無呢，即係你唔見咗個手提電話又打過，俾人打過，你唔見到個 radio， 你又唔見咗係得嗰樣嘢唔見咗，其他財物又。 但係佢嗰啲電話打過唔係喺1月3日至1月6日之間嘅， 唔係 喺1月3日之後，其實乜嘢事都冇發生過，冇人打過電話。即係冇雨足過，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1月3日至1月6日真係完全冇嘢噶啦。咁但係我嘅諗法咧就係，佢1月3日可能係一個掩眼法都唔定，即係話可能喺1月16日嗰陣時咧。已經被人行埋去。12月16日嗰時咧，可能如果有人，可能我哋幻想一下，有一個神秘人上一架船，佢去到個船艙，某啲情況下，佢 點會無端有個神秘喺岸？ 唔係，即係 或者佢哋其中一位。 唔係，或者有人登咗呢架船啦，咁可能喺個，我而家純粹推測啊，大家記住呢個唔係 fact 啊，唔係事實啊。咁入到去，咁可能咧佢有某程度上，可能佢要將呢架船所有嘅人咧係。erase 嚇，即係清除之後咧，佢就將個月曆由1月16日嗰日開始搣到1月3日，咁你就 一個目的 purpose， 都係佢 purposely do it。 係啦，即係可能搣到第1月3日，等你以為1月3日唔見嘅啲人，咁但係呢十幾日裏邊，可能佢就開始要去掩飾呢架船上面嘅嘢，可能佢繼續去捉一啲吞拿魚，佢將啲魚繼續擺 一個人點捉， 或者唔係一個人咯。咁嗱，其實如果係俾我去估啦。 吨喎， 系啊， 点做啊？ 可能一 team 人咯。 喂，佢哋嗰啲系直情系夸张咧，有冇睇 Discovery Channel 去捉鱼嗰啲？净系成 team 人先至够， 冇错， 先够力或者去捞嗰个网，直情你一个人点？冇可能一个人， 或者成 team 呢样嘢咯。咁变咗咧，我系谂紧一样嘢。咦？由呢個台灣海峽， 即系 Ocean Eleven 嗰啲戲啊， 好似系啊， 成 team 人去，去根本就系密，根本就系。準備曬一個 plan 去做呢樣嘢， 或者唔係，或者點解原本唔係呢？可能呢架船咧係無意之中見到一啲唔應該見到嘅嘢，聽到一啲唔應該聽到嘅嘢， 所以去曬巴黎。 所以就應該係可能當中佢見到可能呢個漁船出現係一個唔應該出現嘅場面，咁呢班人咧就唔可以見證一啲佢唔可以講俾人聽嘅嘢。咁點解要咁呢？就呢個一個謎啦。但係即係我唔可以亂估啦。但係你諗下啊，其實而家係戰雲密布啊嘛。由呢個馬紹爾群島去到太平洋，去到印度洋，啊！我哋唔知道有幾多架美國軍艦經過呢？ 翻越手機，全世界我見過你。越世紀天天追你索曬氣，一旦跳起怨我嚇怕你，搞盡路執想要接觸你，失事客機離你有數百里，不用送死收起所有我武器，假若有機誰也會佔有你，膽大到死像劫匪，一眼的接觸似你驚與被征服，想要趁著感我為你補助，一起慶祝這一晚太觸摸，越放鬆雙手別要繼續，原來是我太興奮，我差一點失控，我穿梭時上氣到失控。 失事客机，离你有数百里，不要痛死，收起所有我武器。假若有机，谁也会占有你，胆大到死，像剑飞。一眼的接触，知你竟已被征服，想要亲切感，我为你补足，一起庆祝，这一晚太瞩目，要放松双手，别要拘束。原来是我太兴奋，我差一点失控，我穿梭时空，似似你曾梦，我消息灵通，明日就要抱起你，我想起都失控。 今日叫做第一类接触。 Red alert, red alert. 他是重生。 唔知嗰啲船员喺第一次同我间接触之后，啊，嗰啲又系咁样嘅嘢。 接触，俾外星人捉晒咧，呢个唔知道。但系呢件事咧，其实令人联想起啦， 一百年前 啦，即系其实 exactly 系呢个1872年，百几年前啦吓。咁一個可以被西方人認為一個叫做世界四大謎團之一嘅事件啊，咁就喺紐約有架船就出發啦，就去到原本打算咧就由經過大西洋，今次就唔喺太平洋啦，大西洋嗰邊就去到即係要運啲嘢去到意大利嘅熱那亞呢個地方嘅。咁途中出現嘅情況咧，就同即係呢幾個禮拜發生嘅台灣漁船事件咧，係非常非常相似， 非常 非常相似， 係 相似到咧，我因為我都兩個即係 好似 係 歷史重演咁， 係啦係啦，冇錯，即係我將兩個 case 其實我都睇翻對翻咧。我覺得真係似到咧，即係你成覺得哇，唔係咁巧啊嘛啲嘢。 你就係福爾摩斯啦，攞兩個 case 對翻， 即係一個百幾年。 睇有冇破綻啊？ 咁你嗰啲乾濕褸咧，掛咗喺邊？ 乾濕褸，哎，你又知我有件乾濕褸， 一定有啦呢啲咁嘅道具， 係咪啊？我冇煙斗喎，不過 你一定有嗰啲小偷帽，而家最興嗰啲咧，個個都戴嗰啲，你一興個個都戴，即刻戴到佢唔興為止。 係，所以雲海就唔戴 啦。我唔會戴啦呢啲，唔係咁咧嗰個 case。即係你，即係而家啲人情講翻咧，哇！即係似到點解會咁樣咧？但係嗰單嘢咧，就可以話係即係世界上其中一單最解唔到嘅謎啦，同埋一個第一單所謂嘅鬼船事件，即係唔係真係話鬼船啦，即係消失咗啲人嘅事件啦。咁嗰個情況咧，我諗唔係好夠時間講啊。不過咧，一陣翻嚟講。不過問題就係咧，佢連時間性嘅發生時間咧都係差唔多，即係當時 12月， 佢係11月幾出發到，又係12月就消失咗，之後又係後來俾人 都係有十噸嘢喺度咁樣嗰啲。 差唔多，一間講俾大家聽。 咁恐怖！ 全個你成對比曬每一樣嘢咧，其實真係好似，只不過一個喺太平洋發生，一個喺大西洋發生，一個係台灣漁船，一個係紐約嘅一個船想運去意大利。咁點解會咁樣咧？ 都係一個詛咒啊！ 其實有一個理論喺 嗰 個 講法， 係啦，你真係講得啱啦。翻嚟一間就話俾大家聽。 點解仲成分鐘你望？ 係咩？ 你係咁喺度望住望住，我都知道你睇錯時間。係 喎，真係睇錯時間。 我喺度話佢而家講啦，佢 唔係唔係，咁因為咧 太長啊， 太長， 唔係 佢淨係咁望，叫好專業咁樣望個鐘，係喎係喎， 我驚一間 五秒，跟住佢啦，開始 NQ 開始 NQ， 哎呀破壞咗個氣氛，係 咯， 我試過呢嘅，我試過咧喺一分鐘前又完咗啦，我試過一分鐘之後先 tick 新聞，淨講下講下，哇，咦仲未新聞，跟住一 tick 已經嗰陣係嚟緊到已經即係。 所以唔系，但呢啲好噶，我话听呢啲转嘅钟系好 奇怪，你做咗咁耐，第一次睇错钟，我等同我一早已经知道你睇错噶啦，因为你喺度讲嘢咧，我已经知道啊，都唔够时间，我已经睇错钟，睇下系咪真系睇错， 真 系 睇错，而家冇睇错啦啩？ 有冇睇过啦？我哋喺度数十秒啦，系嘛？ 可以翻嚟。 好咁啊，转头咧，云海咧亦都会再讲一讲呢个 百几年前 嗰个历史重演嘅事啦。咁啊，亦都会咧就系讲呢个敌机毒嘅，转头见。